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一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北风四五级转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低位震荡，沪指下跌0.82%，同股不同权公司明年可纳入港股通标的。11个城市试点药品集中采购，部分抗癌药物拟大幅降价。央行将发行2019贺岁纪念币，12月21号起开始预约。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医药股的估值是否要重塑。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大幅低开之后，在券商股的拖累下，沪指一度大跌超过1%。盘中油品改革概念股持续走强，带动三大股指有所反弹，但行业板块依旧跌多涨少，成交额连续两天不足千亿。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584.58点，下跌0.82%，深圳成指收于7624.86点，下跌1.41%，创业板指数收于1326.85点，下跌1.06%。从盘面来看，两桶油改革、通讯设备、充电桩居板块涨幅榜前列，高送转、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制品居板块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下午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您怎么来看最近这几天大家的谨慎交易情绪？ 是，这几天整个市场都显得颇为谨慎。那么从两个角度来看呢，还是谨慎的很有道理。一方面我们看到目前各方面的基本面的环境啊，无论是外围股市的调整，还是一些基本面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啊，尚未尘埃落定，所以在这个环境下贸然出击呢，肯定不是非常合适。但是调整呢也有一定的支撑，例如下方2449点的政策底的支持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力度。 嗯， 但是从官方媒体上看到一些报道啊，主流媒体上报道，今年从年初到目前啊，公募基金呢有500家左右啊，私募基金甚至有4000多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清盘现象，所以整个市场的资金面啊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年关将近啊，大多数的机构包括一些大资金也都采用了观望，把机会留在明年的做法。我认为这样的还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处理的方案。 所以我们看这两天这个上涨的一些股票或者是板块，也都是一些跟消息面有关的啊一些行业。那么此涨彼伏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包括延续上周啊，众多医药股继续是大幅调整哈。那您怎么来看他们后期的走势？价值是否要重估？ 价值体系这个估值标准肯定要重塑，因为这次主要调整的原因是来自于带量集采这样的做法。那么这个做法呢，我个人认为呢，从两个角度来看呢，既是一个危险的压力，同时呢，也更多的是机会。因为集中带量采购的方式呢，改变了整个医药交易环境中买卖双方的地位。医保局的诉求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买性价比更高的药。那么但是如果推广了以后呢，对一些一次性评价都比较明确的仿制药的未来的走势呢产生了格局。很多国内的药企呢，在研发方面呢还没有太好的储备。那么如果说大家都是拼价格的话，很多不注重研发的药企恐怕就是要生存面临危机了。那么这当然是个危险。那么机会我个人也认为有两点。一方面，对那些没有竞争力的、没有研发能力的小药企是压力，但是对于那些处于研发创新降低药成本比较好的一些外包型药企啊，包括一些大的龙头药企，还是很好的一个做大做强的机会。其次，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医药板块这时候涨得就非常的明显，就是智能医疗。那么智能医疗方面主要就是像以万通医疗啊等等生产诊疗设备的这些企业，在目前的配套仪器设备上已经形成了前置卡位，而且诊断试剂本身呢，很难实现一次性评价，所以在这些目前国内过去是以药养医，逐渐转化为以诊疗方式拓展业务规模、拓展业务收入的契机这个情况下很多生产诊疗设备包括诊疗试剂的上市公司今天包括最近都是很好的一个走势，那么这样的机会呢也是值得关注。 好，谢谢您的提示。好，我们再回到大盘怎么来看待现在，就我们回过头来看包括中美贸易磋商包括这两天所出现的这个华为事件等等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这个英国脱欧还有美国这个股票的这个调整黄金汇率的这个调整，我们怎么来看在国际上众多事件当中，我们这个大盘磨底的这个过程中间伴随着起起伏伏，各种跳空高开和低开。 你刚才是的业务很熟练，一下子历数了这么多，目前真的都摆在面前的纷纷扰扰太多了。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刚才我们讲到，在指数方面，2449前期这个政策底呢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上行的无论是刚才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今年年初最高的高点是3587点调整到最低的2449点，中间大约跌了1130点，幅度呢达到30%。那么很多企业这个价格也出现了很多的缩水，包括一些股权质押方面的风险需要这个排雷。那么很多大资金近期我跟他们做一些探讨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谈到说今年呢整体的收益状况都比较差，然后呢如果说实际年底现在快速在最剩下的十几二十天之内打翻身仗，捞回所有年度损失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呢也不敢在目前这么迷茫的情况下去重仓初期品种，所以以不变应万变是这些大资金主要的在年关之前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觉得我们中小投资人来说，比大资金占有更多的灵活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空仓我们可以极度清仓不像有些股票型基金一定要有保底仓位，他们硬扛损失是吧。所以我想我们中小散户的话也可以借鉴一些大资金的做法或者一些思路，就是说我们在年关资金面逐渐抽紧的一个关口上不妨先看一看然后呢 等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个新的规划，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嗯， 好。其实刚才我也说了那么多的国际大事件啊，中间呢，有的时候让我们开心啊，有的时候让我们期待，有的时候呢又让我们紧张和揪心，或者是失落、失望等等啊，这中间也伴随股指的涨和跌。那么从这种短期的事件来看的话，我们是否更应该通过某种技术面啊来进行中长期的判断？ 技术上我们知道，无非是两种嘛，一种就是对走势的展望，一方面呢就是结合走势展望呢做一些仓位的控制啊。从目前技术面上看，2500点附近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位，但是呢从目前这个整个市场的年关将近的情况看，我们的技术面给出的仓位控制方面也还没有到一个可以放心大胆建仓的机会，因为市场上涨最终还是要靠资金啊入市来推动起来。从目前看，技术面也好，基本面也好，都是比较保持比较低的仓位，静观一下。我是这样看。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下周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2%，环比下降0.3%。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2%，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5%，服务价格下降0.2%。今天，美元指数快速走高，离岸人民币下跌逼近6.92关口，在岸人民币跌破6.91。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8.36元，比上个交易日上涨了2.96元。昨天，深交所、上交所、港交所联合发布通知，为进一步优化互联互通机制，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协同发展，沪深港交易所已就不同投票权构架公司纳入港股通股票具体方案达成共识。下一步，三所将抓紧制定相关规则，在完成必要程序后向市场公布。预计规则将于2019年年中生效实施。此举意味着像小米、美团点评这样的公司明年有望成为港股通标的。日前，北京等11个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拟中选结果对外公布，其中包含伊瑞莎、格列卫等抗癌药。与试点城市2017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25种药品拟中选价平均降幅达到52%，原研药吉非替尼片下降76%。万德数据显示，1222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018年全年的业绩预告，其中有784家预喜，预喜比例高达64.16%。不过，在业绩预降榜上，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影视、光伏、畜牧、奶粉、化工6个行业，行业经营环境变化成为主因。净利润增长率方面，704家 A 股上市公司预计2018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率超过10%，510家超过30%，345家超过50%，171家超过100%，34家超过300%，还有20家超过500%，有5家超过1000%。多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特殊风险警示的 ST 类上市公司，在报告期内多举措实现了扭亏，但是因为其变卖资产，特别是出售房地产资产而盈利的现象值得大家关注。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2月6号，全市场股票型 ETF 场内流通份额达到1514.53亿份，比年初份额翻倍。其中，龙头 ETF 场内成交活跃，尤为受到资金的青睐。华夏沪深300 ETF 年内成交额达到218亿元，是仅有的6只年内成交额超过200亿元的 ETF 之一。业内专家表示，流动性对于 ETF 至关重要，流动性越好的 ETF 将越来越受到资金的青睐，存在强者恒强效应。华夏沪深300 ETF 是业内较早成立的跟踪沪深300指数的 ETF， 上市运作近6年来，凭借良好的流动性，持续受到资金加持。从场内交投情况来看，截至12月6号， 华夏沪深300 ETF 场内流通份额达到72亿份，比年初增长了29亿份。同时，单月成交额方面，今年7月到11月，华夏沪深300 ETF 成交额持续增长，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趋势。流动性优势显著的同时，华夏沪深300 ETF 的长期投资价值也不容忽视。截至12月6号，华夏沪深300 ETF 历史总回报率为51.78%，年化收益率为7.26%，长期投资回报稳健。投资者也可以选择华夏沪深300 ETF 连接基金，间接布局。连接基金投资门槛较低，且无需股票账户，投资更简便。最后，我们还提醒大家，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2年前，线上及线下的空气净化器品牌数量达到816个，到今年的10月份，空气净化器品牌数量共减少到530家，有超过35%的空气净化器企业退出了市场。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空气净化器市场的零售额为58亿元，同比下滑29.5%。空气净化器市场创造了各类家电在2018年上半年的最大降幅。央行发布公告称，从2018年12月12日起，陆续发行2019年贺岁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2枚，其中银质纪念币1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此次发行的银质纪念币为普制币，面额3元，圆形，直径25毫米，含纯银8克，成色99.9%，最大发行量270万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为10元，直径为27毫米，材质为双色铜合金，发行数量为2.5亿枚，其背面主景图案为一只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与装饰年画元素相结合造型的小猪。跟此前发行的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币一样，这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也将采取预约方式发行。中国建设银行负责北京预约发行工作，北京市分配数量为1415万枚。贺岁币预约时间为12月21号至24号，需凭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预约兑换，每人限额20枚。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西洋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今天呢要和建新一起聊一聊医药股的价值啊，估值是否要重塑这个话题。那首先还是来看看今天的这个大盘走势哈。那么建新你怎么来看目前这个成交量低迷，同时呢继续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咱们先给个总结啊，是这样，我们看见又是差不多是往下走吧，因为我们知道大趋势在这儿，但是您从短趋势去看，其实还是下探的途中又缩量了，对吧？短期之内其实是有反弹的，但是我们和朋友们一直在说，这个反弹来说，咱们拉长看，目前还是个震荡的一个阶段。短期强反弹是个技术活，但是虽然有，但是看您的一种就是能力吧，但是从方向来看，咱们其实还是可以根据一些比如说像热点啊这种东西去做。那给大家举个，为什么说可以这么去做啊，给大家举个那个比较逗乐的例子啊，咱们最近那个 一定要把我逗乐啊，我逗乐不让回家。 咱们知道最近是不是咱们华为这边是出了一点小的一些摩擦吧，但是我们其实特别逗的是今天一个，就是大家不知道有个叫加拿大鹅的这个品牌受牵连了，分析师是怎么分析的，说哎会因为华为的事件造成了中国人民就是消费群众啊对大鹅的一个销售量会有影响，使得人家股价就下来了。反而咱们不特别逗的是一个波司登， 受到这种的利好，波司登是在香港上市的啊。 加拿大鹅是一个羽绒服啊的品牌， 啊、它是上市公司。 对 对，这两天股价这个受挫，就是因为说由于华为这个事件，怕咱们中国消费者 对它 消费不积极了。 嗯、 另外一个波司登大家都知道，也是卖羽绒服的，在香港上市，咱不举在 A 股例子，也走香港上市了。这几天咱们也知道，香港其实股市也在大调，反而看波司登这个羽绒服这家公司却逆势上涨，其实也是这样的。咱这么个理论想跟大家说，就是其实如果说咱们去强就是做这个反弹来说，咱们如果能判断好一些，哎，说一些受到消息性刺激的，或者说不管是直接或者说间接的，这个是我们如果说你想做一些反弹里面能去看的那种方向。否则来说，因为刚刚和大家去说了，目前是个震荡的大势，短期也是向下的一个趋势，您抢反弹就不好抢，所以这是能看到的目前这么一个状况。 好，确实难度很大哈， 没错啊。 那么你看今年呢，我们关注了海南是吧？ 嗯嗯。 那这两天是不是有人关注广西了呢？是吧？是不是看看啊，明天会有相关的这个板块有所表现是吧？ 没错啊。 好，那接着呢，我们来说今天的这个上涨的一些行情当中，确实也是和消息面有关啊，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油气板块，这个设备哈，板块服务板块有所利好。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三桶油重组的管道业务， 对对对 啊，要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对 啊。那么这块你看就有一些反应，包括呢就是目前原油价格也有所反弹，此外呢就是你看今天的 5G 也是有所表现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工信部有一个表态，积极指导各基础电信运营商企业做好 5G 系统试验的基站部署啊， 没错。 此外呢，充电桩板块今天也有所表现， 没错。 你关注到这个了是吧？ 对，这然后我们其实都写了一个评论性文，就是文章了。其实这就是刚才就像主持人说的这几个，其实都是在给大家去，就是给了一个，就是咱们说方法，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去说的。其实目前这个状况，咱们还得说好做也好做啊，说难做也难做。好做在哪？就是我们看消息，确实是能在这种事态之中能找到一些投资的一些机会。难做在哪？就是比如说咱们刚刚举个 5G 的这么例子，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都 5G 相关的都在涨，只是说我们看对了某一块的一些，就是咱们一直在说 5G 是个大长的概念，对吧？你每一块去看哪儿，这一块是我们应该去看的一个东西。那回到来说，其实就是看您目前怎么做。但还是说的就是，如果在预期说咱们看到了向下走，量又缩了，有反弹的情况下，还是就如果是这几天有朋友们想去做，想去想挣一点这些快钱，那可以大家一个好的方向，就是在可以多看看那些新闻联播呀，哎，对不对？ 新闻联播可能还有点滞后 啊， 得看那个新华社快讯。 哎，对，这些反正再建议大家看一个 APP， 叫 APP， 我记得叫国务院一个 APP， 特别好，下载来看看新闻，我觉得非常有利于咱们在这种行情里面去， 好， 哎。 另外呢，就是各个部委啊啊的这些官网也得多看一看。你看今天呢，就是有很多消息都是啊一些部委的表态是吧？发改委印发了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行动计划。 对， 那么用3年时间大幅提升充电技术水平，提高充电设施产品质量，加快完善充电标准体系。我们且不说这3年能不能实现预定目标，但是短期确实你看充电桩板块就涨了。 没错没错。 还有海南发布了新政，将取消新能源汽车制造外资准入限制。那外资准入那怎么跟当地合作呢？海马汽车今天就拉涨停了。 对，确实这个咱们就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们一个长远计划中的这么一小部分吧。因为我记得咱们在大概今年年中的时候是说过新能源汽车，然后给大家去说过，因为咱们 我们还说过两次 是吧？ 三次， 对，因为咱们知道到2020年我国是有规划的，这个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其实可以去类比一下说，类比一下说5G 嘛。咱们其实如果之前我忘了和大家去说明说过，就是那个比亚迪，香港也有，

那么十二月七号这个结果出炉之后呢，拟重选价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这个降幅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还有很多这个跟医药相关的基金啊，最近这两天的净值啊是大幅下跌，有的呢跌了10%，有的呢跌了25%，同时呢还发布公告，就是说可能还会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这样的一个提示啊。其实在这次采购事件发酵之前呢，我们以某一个基金为例哈，它今年呢因为有了这个医疗概念在里面，收益率是16.4%，这个收益率是非常之高的在今年。但是这两天的这个板块连续调整呢，导致它的收益率下跌了近7%啊，所以你看这个影响有多么重大啊。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建新啊来分析分析，为什么我们首先说一下逻辑啊，为什么很多医药公司的这个股票都跌，但是也有一些公司的股票也还不错，扛住了。 对对对，其实咱们看，主要还是这个4+7，我们带量采购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咱们也是跟大家稍微说说这么这什么事儿。那首先我们看到刚才主持人也跟大家说了，超过预期的是什么事儿？药品降价了。而且降的最高是96%，是吧？ 嗯， 等于说我降，等于说腰斩了吗？那价格，那从我们整个市场上来说是什么事儿？我们之前跟一直在跟大家去说的逻辑就是，你的产品涨价了，利润高了，是不是？你的公司就是很简单逻辑就起来。但是现在这个逻辑和市场上的哎正好相反， 嗯， 那这不就正好就调下来了吗？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一直听咱们节目的啊，我记得跟大家去洗过脑这个简单的一个逻辑很多次了啊，那大家肯定会明白。但是这件事儿背后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应该值得我们去研究。而且我们今天主题也不是在说这个到底医药板块现在到底怎么样，我们也是会知道说现在其实估值差不多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了吧，我记得是应该是平均是24倍，现在应该是27倍多，好像挺低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这就是4+27这种带量采购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首先看一看我们带量采购发生了什么一件事情，会给整个医药板块带来什么样一个就是意义吧。 嗯， 我们看到我们首先政府给我们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要等于减，就是来句广告词啊，减少中间商赚差价，把利润， 嗯， 不是把福利都回馈给老百姓。 嗯， 对，也就是说 这是个好事啊， 这对于我们 作为老百姓来说，作为患者来说，这是拍手称快的一件好事。 大好事。但是咱说实话， 嗯， 咱这个 当我们今天只是聊资本市场， 对 啊， 咱必须也对一些药企来说， 嗯， 这不是什么好事儿， 嗯， 对吧？在大家不要误会，对于他们的，因为毕竟说咱们从做生意做 出发点不一样， 商的角度来说，我东西降价了， 嗯， 但是我们国家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利，就是好的事儿，就是我用量换给你， 对呀，啊，薄利多销嘛， 对吧？咱们现在是说，我们现在改了政策，就是我们让我为什么叫带量采购？我给了你一定的量， 嗯， 对不对？跟以前不同是，我是指你中标之后，我不一定采购多少。那现在不是，现在我告诉你有这么多量，然后我让你降价。 嗯，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以后的发展趋势。而另外一个来说，其实我们知道之前去研究医药板块之后，这个的时候，我们也去说过，降价其实是一个趋势。 嗯，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看那个医药板块来说吧，很多都是一些，有很多政策去说这件事儿。比如说我们知道之前会出现一个两票制，什么叫两票制？就是我们说从药厂到代理商开一个票，从代理商到那个医院开一个票，只要这两个票，也是减少中间去倒手的这么一个环节，免得去加价，对不对？把药品的价压下来。其实也是走了这么一个大趋势，其实这也是一个慢慢的转变。到现在来看，其实我们的一个带量一个采购就这样的，其实把这个事儿完全是实行到头了。这是我们一看见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之前的趋势已经慢慢去演化成一个现实了 啊，哦。 这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炒股嘛，炒的就是预期。 对，这是已经预期到这，这 不会再低了。 对，是这么个意思。但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啊，这次我们说还有一个事儿是我们采购的一个家数从31家变到了，我记得是25家吧，其实也是一。就是从 家数来说有所降低，而且从我们看分布来说，其实 对31种药品进行采购 啊，从31种药变成25种吧，我记得 这次是31种， 反正有个数的变化吧，就这个变化也是一个低预期的，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些药品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是它积极的鼓励了创新药，而且这些药厂来说都是有完全自主的一些供原材料的一些能力的一个药厂，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变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的稍微大一点啊，就是说的咱们关这个稍微官话一点，而且大家其实这个词儿也不陌生，就是国产替代，这个是我们已经鼓励的一个方向。而且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创新药是已经现在被国家所看到了，这是创新药的意义在哪儿？和大家去，也去说稍微也去说一下，因为咱们知道，咱们药厂现在分创新药和仿制药， 还有进口药。 对，还有进口药，就咱们先说这创新药和仿药这个，先说去什么叫仿制药。其实名字就很简单，就是仿制别人的药呗，对吧？那咱们现在是这样出来之后，咱们仿制完了，哎，卖出一个高价。其实对于这个公司来说，他其实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如何抄人家的。这么个集中的精力上，他完全就是把很少的这么一个研发去放在了我去创新药，去创造新的药品。为什么？其实这也不，有时候也不太去怪这些公司， 因为你想啊，研发一个药物，它需要投入非常多的精力、资金，同时还要去试错。 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我记得咱们在今年的 年初 的时候去聊过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去放开了创新药的这么一个审批的时长。那为什么？朋友们会问，为什么说之前为什么这么多企业他不愿意？除了说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事儿，说要去研发，要去实验， 就审批太慢了。 对，审批太慢也是会对一些企业来说，就是会造成。大家也知道，一个药我研发了半天，费了好多好多钱，对吧？我4-5年才批，这是他公司他受不了啊！ 市场环境都变了， 对吧？这是这，所以说，但是我们发现，刚才我们年初说过这件事儿已经放开了，而且对于我们仿制药，而且还是在不断的挤压。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个，就是对于仿制药出了这叫什么一致性评价，就是说我们需要要求仿制药和。原就是原被仿制的药要求有同样的疗效，同样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于他来说一个限制。所以说能看到风口来说，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已经国家在意识到了创新药的这么一个作用和仿制药的这么一个就是它的就是它一个逐渐变为市场化，没有利润就挤压仿制药利润空间这么一个趋势，所以造成我们整个医药行业来说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在挤压啊。 建新说到这个医药领域啊，感觉有点激动啊，就跟你刚才也吃了什么小药丸似的。 这个确实是因为一直在说嘛，刚才我记得您刚才播新闻的时候也是说了，咱们的一些抗癌药也逐渐 对 在降价，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激动，因为怎么说呢，家里毕竟有老人，老人毕竟有一些生病，这是关于我们民生的事情，真的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对，国家医保局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说到啊，这个集中采购促使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进口药品有大幅度下降，其中有2种进口药在同国产仿制药竞价中以低价拟中标，降幅分别达到76%和68%，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还低了25%以上。那这么一来的话呢，再加上刚才你谈到的仿制药也好，进口药也好，都要通过一致性评价，就是说效果得差不多，是吧？ 就是必须得一样。 哎，那么这个就会进一步的挤压做仿制药的药厂的这个利润空间了。 没错，其实这一道坎儿其实不只是利润空间的问题，对于它仿制药的成本也会增加。因为我们知道咱毕竟这东西的我化学来说咱也不太懂，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要一效果一样的话，其实它要求很严格的，所以你去仿制过来其实中间一些差别来说其实很麻烦的，所以说对于它的利润就是有点不好控制啊。 我曾经听一位这个协和医院的专家说啊，他自己给他亲戚买药嘛，同样一个品牌的药在他们医院买的跟在别的地方买的效果不一样，就是有的就是老吃不好，病吃不好， 治不好，但有些呢就有药效果，有药效，所以就能看出来，就不同药企它做出来的东西啊， 没错， 质量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说，也是一个就是咱们不就是心里应该去明白的这么一个事情吧。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咱们也是看，所以总体来说，这个风向咱们一定从。从这不管是说从之前的政策，或者说从我们看到目前的政策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了风向在哪儿。 嗯啊，好，那当然我们的这个药企的上市公司也有不少， 没错， 那如何来进行甄选以及进行下一步的投资呢？ 这个来说吧，咱们也是看啊，就是说不，我们的政策也是一步步的出来，到咱们这次的一个带量采购来说，其实也是算了一个大的这么一个突破吧。那咱们也去看看去一些影响在哪儿啊。我们知道刚才也去说这种药品大多数为创新药，那仿制药其实刚才咱们也去说了多方的原因吧，已经开始压它的利润了。那这样来看，其实对于我们药企来说，其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没有进名单来说的这些药的一些药厂来说，就肯定会加剧了这些市场上的这么一个市场化的一个竞争，这是我们能需要能看到的这一些后续带来的变化。那这个变化之中还会有几个一个分歧，就是明显能知道我们国家在鼓励创新药，对吧？那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企业它是没有把精力或者说它的研发费用去放在创新药，就是去研究新药品的这个情况下，那或者来说，我们换个思维来说，如果这些公司在短时间内让他们去拿出一大笔钱来去研究，就是放在创新药上的话，它也不一定行。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药企啊，这东西它不像说是，我就是比如说像电竞啊，或者说是什么做衣服这东西一下就能起来，对吧？它这个东西是要经过长时间的，一个是人才的积累，一个是你整个之前的一些科研成果的积累，对不对？需要很长一段积累，你是不行的，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会使整个行业会出现，有可能就是又会出现一波叫优胜劣汰的这种感觉。这个东西比较像哪儿？比较像谁呢？就像比较像我们开始说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也是，我们之前也是和大家去说，就是电池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就稍微给大家提一下， 都给补贴， 对，都给补贴，然后你什么人都来， 一哄而上， 对吧？你也没什么技术，哎，只要一拼技术的时候，你就不行，对不对？现在也是这种状况，有可能会整个行业里面会出现说一拼技术就不行。那有的人有之前的储备技术，或者说有的人已经有的公司已经开发出了一些创新药来说，正在审批途中，那这些。哎，就是有应该我们看到会有一些在里面的，就整个行业来说会有一些的他们的一些就是竞争或者说效果的一些发酵，会造成了一个行业的一个重塑。这是一个我们就是我个人认为会为这整个估值会先再压缩一下，虽然说目前也是接近了一个历史的一个地位吧。 坚信认为这个整个行业板块还要再往下走， 还会压缩一下，对不对？但是也许这个东西毕竟要看市场，对吧？但是我个人认为还会压缩一下，去把这些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企业再次去压缩完了之后，咱们可以去甄选一下哪些上市公司比较好。但是从远期来看啊，咱们说了近的说远的，其实刚才也去说过，仿制药的价格在不断的被压缩之后，国家又在鼓励什么国产替代或者创新药，然后给创新药又开了这么多，就是等于说政策一个利好吧，再加上我们的一些就是带量采购这些政策出来之后，其实对于就是怎么说呢，从我觉得从宏观面来说，其实给整个行业指明了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道路，而这个道路我个人认为其实也是这个行业应该正确的发展道路。对吧？毕竟医学这个东西，人体这个什么，又神秘又深奥的，对不对？毕竟是也是沾科学的嘛。那你毕竟只有研究，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创新，这制造更好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发展那么一个行业，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这是给指明了一个方向。所以说，在短期的阵痛或者震荡或者重塑之后，整个未来的发展其实我还是非常看好的。但是如果说有可能，他们朋友们肯定会问一个方向在哪儿，对吧？那短期来说还是一些比如说创新药啊，或者说创新药这一些辅助一些医疗器械，这应该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短期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去看，因为毕竟这些企业其实属于在这一波大浪淘沙之中有先发优势的这么一些企业。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和主持人其实节目开始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一些铲子股，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理解这铲子股？我也有可能也理解不太对，但是我给大家去解释一下啊，就是你这个东西要发展，那必须用着它，对吧？比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些药嘛，对不对？你上市之前肯定要得做临床试验，对不对？得过各种什么什么什么评审审核呀。那专门我们有一些上市公司是帮助你做药物实验的，这个上市公司这具体名就不给大家提了，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但是这些公司大家想一想，我觉得也应该会明白嘛，对吧？你这些公司你上市，你要试验，那你得用我吧？那不管你怎么着，你这药再牛，对不对？那个疗效果倍儿棒，那也得先做试验，你怎么着你都得过我。 你怎么让我想到了那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个试药的环节了？ 啊，对，那个意思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们发现，其实这些企业呀，怎么说呢？就是说，对于这一类的一些药企，有一个就是也是有一个龙头效应。为什么？因为它的这种东西非常严谨的，你如果做的大，你的就是权威性就大。你权威性就大，那对于这个药过审或者说这个药的安全性，对于比如说你以后的就是给这个药厂找麻烦的概率也小。 就这种公司相对来说能够抵御政策的波动。 对，它就是为它的一个稀缺性也是很必要，因为就是说我们这药试验来说权威性要高。对于这个药厂去找它的一个概率又高，因为你权威性高，你使得我的药通过，一是使得我的药通过率高。但是第二点就是使得我这个药之后会出现问题的概率也低。我不知道大家应该就是 明白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像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啊，你的账让他去做啊，这个放心。 对， 他也有他的这个信誉为你做背书。 对，所以呢，这些公司大家其实仔细去寻找来说，其实也能看到一些龙头的，就是细分行业的龙头。这也是我个人认为啊，值得去投资这么一个点。 好，那其实啊，我们看整个这个生物医药指数啊，是从今年的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啊，达到了全年的一个高点，然后开始下跌的。那么这个带量采购政策呢，是八月份的时候从网上传出来的。所以你看，当然这个中间呢也有整个市场的这个下跌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说，从目前来说，医药板块的这个调整，从高点到现在啊，这个幅度也是不小的一个幅度了。那建新的意思是说，还要再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调整，估值还得要再重塑一段时间，是吧？ 对，首先一个和大家去说的，我认为非常简单的理论就是，我们先要消化一点，就是市场上最近很认可的逻辑的反向，就是我们的产品价格低了。 好， 这个一定要先被市场消化一波之后，再看。但是这一波一定是要把这估值再往下杀一下的啊！ 还有一个特别大胆的预测，说300多只医药股有价值投资的不到50只， 确实是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过嘛。 当然，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对，因为就是这50只咱不好说，但是其实范围也好划定，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仿制药和创新药。 好， 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区别啊！ 当然，也有一些机构认为呢，当前医药板块的估值和2011年底和2012年初啊是比较接近了。这些估值呢已经和海外的低成长的药企差不太多了。他们认为目前的恐慌情绪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反应啊、也有些人呢准备开始加码和做未来的这个布局啊。只不过呢，就是。头部的这种公司啊，将会越来越容易得到啊投资者的青睐。我们如果从这么多的医药股当中分出一个类别，谈一谈中医药股啊，你怎么来看？这次的政策对他们的影响是不是不是很大呢？ 这个我觉得其实影响不很大，但是我每次的个人就是还是个人来说吧，我跟朋友们去聊天，或者说跟我的一些就是客户去聊天的话，中药。这个中成药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很有很好的防御性的，因为它是由就是怎么说呢，两个概念支撑它，一个它的一个品牌效应非常好，一个是中国人来说对于中药的一些信赖还是非常大的。另外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听没听过一些 就是也是有一些报道吧，但是也是算一些坊间传闻，但是它也不是。 您说吧， 也就是这样。咱们中药的一些消炎类药品，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未来看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我们目前现在大多抗生素都是国外的。对，但是中药作为医学的一个很好的分支，它其实也有很好的，这就是我们一直来说中药还没有发展，但是非常看好的这么东西。但是咱们说的实际点，其实您可以看看，比如说什么片仔癀、同仁堂，在市场上不太好的时候啊，其实他们的防御性都是很强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深思的一个方向吧。 嗯嗯，好。但是中药企业他们的这个创新发展怎么样呢？ 这些对于就是他们的一些创新发展的路数，其实怎么说呢？其实能看出来不太积极。但是说从一些就是它的中成药、中西药结合这一块是他们一个路数。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啊，中药一些企业其实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老思维太严重了。 嗯。 对吧？比如说，我就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小药店，然后线下卖药也没有推广，就是我这酒香不怕巷子深那种。 嗯， 给大家去举个例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心药业这个企业，专门做速效救心丸的。 嗯， 很好一个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对这个药有熟不熟，因为我问过一些北京的朋友，他们有时候他不太知道这个药，但这个是一个天津的药，对天津很那个。就是流行的很大的，这吃一粒很救命的，这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有一些老派的一些想法，这些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去突破的。 嗯， 就是说多做宣传，多做广告，有时候去做一些这些广告其实还是很有效的，所以这些是他们的另外一些怎么说的问题吧。 嗯，好，应该来说呢，就是这段时间作为基金经理也好，或者是一直青睐于这个医药板块的个人投资者来说，都是极具挑战的一段时间啊。那也许这种挑战还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还会继续的发酵。 没错没错， 因为这样的一种大幕已经开启，这个势头是没有办法这个阻止了。也就是说，未来将会有更多更大量的药品加入到这样的一种模式当中，这样的话呢，让更多的患者啊来受益，让百姓啊实现啊看病不那么难，买药不那么贵啊。当然，在我们刚才连线的时候呢，连线嘉宾哈、啊、张先生呢也谈到了，就是一些做医疗器械啊、诊断试剂的公司， 对对对， 可能会转而受到更多的青睐，不知道你的观点怎么样？ 对，这些其实对于我们就是怎么说，这是我认为一个是做检测的，一个就是说其实医疗器械这东西吧，怎么其实医疗器械来说，我觉得康复器械这一块是专门做康复器械这一块应该是值得关注，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对于试剂检测来说，其实对于目前的，就是我们就是随着它的一些科学的一些发展来说吧，它的越来越准了，其实也是被我们现在大量所接受了。这是一个，也是类似铲子骨来说吧，它是都在消耗，都在用，对吧？也是在广泛应用这么一个东西，它不会受这些影响。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些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康复这一块也是，目前来说，就随着我们的医学发展，我们其实能救好。就是能治愈很多性疾病，很多的种类的疾病了。但是治愈之后，随着我们如何去康复，其实这一块就变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那反而随着医疗的一些科学的一些技术发展，这些东西会慢慢帮我们打开一些就是空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治疗中风，我们的现在的一个治愈率或者说死亡率大大减少，那随着后来之后，我们也知道中完风以后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就是因为在床上躺的有一些久啊，或者说真的说一些中风之后一些后遗症，会使我们身体上有一些活动的不便，你会去做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嘛，这样就会需要很多一些就是康复器材的一些就是空间就会加大了，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这么高的治愈率或者一些就是这么低的死亡率，没有用不到这些，但是随着现在我们又用到了这些，这是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医药领域是一个充满着变革的领域，不管是技术还是政策啊， 没错。 希望大家呢从中找到投资之道。谢谢建新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会。